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97章，呢一班人原先系来势汹汹，但系估计可能佢哋真系冇乜嘢落斗嘅经验，先系中咗毒蛊。而家手下一死，就好似掹咗牙嘅老虎咁，再都嚣张唔起嚟啦。任灵啊，激到不得了，系咁揾只眼啊，怒啤我哋。除咗吕叔之外，我谂佢最嬲嘅就系我同阿豆腐啦。不过眼光又杀唔死人嘅，我哋冇人去理佢。大家而家就即刻避开周围啲陪葬品，揾咗个角落头啊坐低。逢鬼手佢哋一班人都系职业人员，装备充足，伤药一类嘅嘢咧都好齐备啊。顾文敏啊，踎喺一边同我处理伤口。呢、这个伤口今次插得有啲深，好在啲血就已经止住咗，只系喺短时间里边咧，我呢边嘅膊头同埋嗰个手臂就唔能够使力噶啦。豆腐问我之前究竟咩回事，我将里边嘅缘由一讲。逢鬼手就讲，睇嚟我当时估得果然系冇错，好在我身上啊带咗啲避邪嘅嘢，唔系啊真系唔知道点救你啦。我呢个人向来咧就有仇必报，有恩必还。逢鬼手呢一次的确系救咗我一命，虽然讲呢条友唔系好值得信任。但系之前害我嘅事，亦都算一笔勾销算啦。顾文文喺呢个时候就忧心忡忡咁讲：，咁睇嚟嗰只嘢真系好犀利。如果万一佢又揾上嚟，咁点算啊？吕叔啊，微微一笑，缓声咁讲：，你哋就唔使担心，有我呢一把刀在手，我睇佢哋都唔敢乱咁嚟嘅。讲完。佢就将把刀打横咁放喺自己嘅膝头哥上边。呢一把刀造型古朴，线条简洁有力。而家喺呢个咁嘅昏黄嘅探灯照射下边，好似流动住一层嘅银光，一睇就知道好嘢。我一时之间都揦唔准究竟佢系用乜嘢材质做嘅。豆腐对阿吕叔好似有啲意见。唔好睇佢平时好似大条神经咁，但係而家感觉好似几灵敏㗎喎。佢细细声同我讲：喂，信女嘅呢条友外表好似温文尔雅，但係真係太和善啦，反而俾人哋一种真係好唔真实咁感觉。啊，等人哋觉得呢佢係成日戴住一副面具。而嗰个面具下边真正系乜嘢样，唉，都好难知道啊。因为有咗呢个意见，所以对于吕叔豆腐自然就保持怀疑。佢又讲：啊，呢把刀系咪真系咁犀利啊？梗系啦，吕叔微微一笑，佢讲：我啊呢把刀真系大有来历嘅。佢睇嚟真系几好讲嘢嘅。一行嘅人问乜嘢问题，佢啊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于是佢就同阿豆腐讲起咗呢一把刀嘅来历啦。原来喺吕家祖上咧系刀客嚟嘅，亦就系铸刀嘅手艺人。大凡咧呢一啲咁嘅刀客咧，都会有两道散手嘅，因为啲客人嚟买刀嘅时候。总要耍弄几下俾人睇下，咁样可以先吸引人㗎嘛。而喺当中呢，东北嘅吕家刀坊係名噪一时。后嚟由于呢个时局动荡，吕家嘅生意呢就做唔落去。一个家族嘅人就各奔东西，为咗生活就逃命。其中当家嘅家主吕转生攞出咗祖传嘅一块白铁，准备要打造最后一把刀，以便呢用嚟喺南下嘅时候攞嚟防身嘅。点知道喺铸刀嘅过程当中，就被啲危寇冲入咗屋企门。吕叔讲到呢度，佢见我哋听到入晒神，跟住佢就神秘一笑，轻轻咁讲： 你哋估后嚟点啦？豆腐喺度讲：你哋屋企人应该唔系识功夫嘅咩？哎，我知道啊，佢就肯定系用嗰把刀将呢啲咁嘅艺人啊全部杀鬼晒啊！吕叔系另一头，一路叹息住，一路摸咗摸把刀身。佢讲：唔啱，呢个又唔系电视剧，边度有咁好嘅事啊？当时日本人手里边有枪，吕转身根本就冇办法去反抗。呢啲咁嘅萝卜头见佢喺度住紧刀，就恃住人唔多就将佢杀台咗。喺将死未死倒下嘅时候，吕转生一边吐住血，一边喺度狂叫：总有一日，你哋不得好死！讲完，佢嘅尸身一倒，竟然跌入咗铸刀嘅锅炉入边，瞬间被大火淹没。顾文敏听到呢度，倒吸一口凉气，佢讲：哇，古书《搜神记》入边讲，记载咗干将莫邪以身铸剑嘅故事，相传剑吸咗人血，拥有咗剑魂，佢可以斩奸令、杀恶鬼。吕大哥嘅祖上嘅事情，咪好似干将莫邪咁样样？吕叔啊，拧一拧头，佢笑：干将莫邪系上古嘅神兵，咁啊自然比唔上啦。吕家嘅家主死咗之后，刀炉就荒废咗，呢一把刀一直都冇铸造成功，被抛弃咗喺炉火间。后嚟有一支族人就翻到故居，听隔篱讲述咗当时嘅情况，当然就悲愤不已，决心就将呢一把刀铸造完成，重新开炉锻造。据说当呢把刀打造成功嗰一日，周围一片鬼哭狼嚎之声，几里以外都听到，所以就将呢把刀叫做鬼哭刀。咁佢嘅意思就系话呢一度系一把复仇之刀，等敌人一见到就会吓到喊嘅。相传呢一把刀里边有英魂，又染血无数，系一把鬼见鬼哭嘅凶刀。咁啊，姑勿论呢啲传说系真系假，我哋一听完都觉得真系好传奇，一时之间真系相信呢一把宝刀嘅威力。只有喺旁边嘅任灵啊，真系冷笑咁讲：咩鬼哭刀啊？唔好往自己面上贴金啦！姓吕啊，你点解会从嗰个麦道嗰度出嚟噶？唔通你一直喺度跟踪我哋？佢咁一提醒，我都觉得奇怪，不由得咁问啦：我哋几个人之前仲喺度推测，你哋系咪俾鬼皮影上咗身，而身不由己咁跳入个湖入边，一路咁追踪到嚟呢度？点解你哋会从嗰个门后边走出嚟嘅？啊，卫南京佢哋呢？吕叔听完睇咗我一眼，然之后就叹咗啖气，好似有啲乜嘢难以开口嘅事情。冯鬼手面色一变，低声咁讲：唔通卫老弟佢哋已经？吕叔神情沉重咁点咗下头，慢慢咁同我讲起咗事情嘅经过。原来我哋所处嘅格格尔公主墓嘅外围系一片大嘅溶洞，我哋之前喺度顺住嗰条裂缝落嚟见到嘅洞窟就系溶洞极少嘅一部分。当时卫南京佢哋三个人并冇被啲皮影附身，吕叔当时攞住鬼哭刀，搞清咗呢啲咁嘅鬼皮影嘅事情之后，就揾到咗应对嘅办法啦。嗰啲嘢瞬间就俾佢哋打溃晒，薄薄嘅几块皮影就好似被风吹咁，一路就逃走咗。当时几个人都知道呢啲皮影肯定就系从古墓嗰度捐出嚟嘅，只要顺住呢啲皮影追落去，肯定就能够揾到墓穴嘅位置。于是佢哋几个人一路追踪，果然就见到啲皮影入咗个湖入边，咁先不得不落个湖下边搜查。喺佢哋搜寻嘅时候， 水势当时呢就未退，湖底嘅泥沙就涌动，所以佢就冇睇到我哋见到泥嘅时候嘅嗰条裂缝。佢哋喺个泉眼嘅地方发现咗有啲唔妥，跟住就顺住泉眼就向下游，游下游下就游入咗一片溶洞入边。呢啲溶洞结构啊好复杂，中横交错。佢哋几个人起初都喺度猜测，格格以公主墓会唔会就系依照溶洞嘅地势而建呢？但系佢哋一路咁揾过去，就揾唔到丝毫嘅人工痕迹。喺水面浮咗好耐，都觉得筋疲力倦，成身都冻到僵晒。佢哋三个人继续咁样摸索住，心谂唔通真系追错咗方向？于是佢哋又原路返回。点知道由于呢啲溶洞中横交错，竟然就喺入边迷失咗。三个人后边咧，大部分时间都系浪费喺呢个巨大嘅溶洞里边，不停咁出出入入喺度揾出口。过咗冇几耐，溶洞嘅水似乎产生咗回流嘅现象，水位就越嚟越低啦。一睇到咁，罗德人就好似有啲主意啦。佢又讲：洞里边系退水，水啊一定咧就会入咗地下嘅河道嘅。我哋顺住水势，一定能够揾到出路啊！三个人觉得呢个办法都有道理，于是佢哋就顺住回流嘅方向就游翻转头。果不出其然，半个几钟头左右就睇到咗一条声势浩大嘅地下河。河水嘅对面就系黑蒙蒙嘅石壁，冇任何嘅可以通过嘅地方。而呢个河水嘅水势浩大，喺黑暗里边一路翻滚住滔天嘅巨浪。如果顺住呢条河落去，咁啊真系唔知道会冲去边度喎，或者可能会冲翻去嗰口泉眼嗰度，或者可能会更深嘅地下。几个人都攞唔定主意。女叔嘅眼尖突然之间发现喺涌动嘅地下河中间，似乎总好似翻滚住啲咩嘢咁。嗰一样嘢喺地下河嘅地下水激流下边浮浮沉沉。一阵间就变到无影无踪，但系一阵间呢又被啲巨浪高高咁推起。女叔几个人之前呢由于追踪呢个鬼皮影嘅时候嚟得匆忙，身边亦都冇咩多余嘅装备，手电筒有嘅，都系防水嘅。于是女叔就指挥几个人齐齐将啲电筒就一齐照向水里边嗰个嘢。一睇之下，大家都不由得呼吸一阵，原来喺水里边浮浮沉沉嘅嘢，竟然系一条古怪嘅大蛇，能够令呢三个道中嘅好手都觉得惊愕嘅蛇，究竟有几古怪？咁你就可想而知啦。